我的头轻轻靠在你肩膀，想说些什么却又说不出口。如果你和我只剩一秒钟，你想给回忆留下怎样的笑容？渐渐忘记我曾经为谁心动，也忘了曾想要追逐的梦。 My love, my love， 让痛消失在风中，然后请你放手，请你放纵去感受。 My love, my love， 现在就卸下心中的伪装，改变自己其实没悲伤，从此停止在脑中，和所有苦痛一起让大海淹没。化了妆，像隔离了阳光，面具他不说，其实像真实的我。渐渐忘记我曾经为你心动，也忘。想要追逐的梦， My love, my love， 让痛消失在风中，然后请你放手，请你放纵去感受。 My love, my love， 现在就卸下心中的伪装，改变自己其实没有什么错。手，请你放纵去感受。My love。